你睇紧嘅系九吹廿四节目，多谢，请勿离开座位。系今日就星期三啦，我冇记错到啊，唔好大家以为星期四或者以为我记错咗，因为以为我记错咗亦都唔系好奇嘅，因为我都试过好似记错咗。明明是星期四又唔记得星期四，仲约咗人出去饮嘢都试过嘅，试咗两次嘅，记得就系、是。咁今日点解要临时又开咪咧？因为真系有好多嘢真系即刻想讲下，又冇乜特别嘅约准备嘅。咁但系晏昼就有睇到记者会啦，睇咗少少啦。咁又睇咗民建联记者会啦。咁同埋今晚咧都好多人都有好多 live 睇，因为咧太子又差馆啊，即系好明显。用个脚嚟话俾大家听，话俾政府听，喂，你估你就咁样撤回咁啊算噶啦？即系你而家撤回都嘥气啦，系咪？即系发生咗咁多事，你先至话撤回咁啊？同埋仲要心急心不甘情不愿，仲系死不悔改，都仲系谴责暴力，但系咧就从来唔谴责警察嘅暴力，同埋唔谴责警察带嚟嘅暴力，又唔谴责警察或者何君尧或者唔知咩支流。制造出来的无差别的暴力。所以他不是想着人家会收货吧，我想他都不是这样想的。亦都见到很多关于朋友之间的 groups， 有些 group 呢就都几就未至于公开，但是呢都是由14年已经 join 到现在的，起码都有五分四人个 group 里面都系唔识嘅，咁但系有啲有头面啲或者好多朋友嘅谷主咧就 invite 咗我好多年，即系有啲甚至乎撞到啊乜你又系呢个 group 噶咁样，即系个 group 坐底有几百人嘅，即系多就唔系好多，但系起码我嗰度顶笼都系识五十个啊都冇啊，识卅个人到啦，咁即系话十分一都冇嘅。咁嗰啲 group 呢就 update 得好快，同埋好多资讯呢我都喺嗰度嚟嘅。咁我就见到呢有个好普遍嘅讲法呢，就係讲话睇下先，睇下讲乜先，我头先想讲呢单嘢係就係话佢就係话有人就话佢话林郑终于出招，以退为进，为咗紧急法铺路。我觉得就真系几荒谬咁样讲，真系呢个讲法。点解荒谬呢？就系、是、佢要同紧急法铺路，同埋佢撤唔撤回系有咩关系？我睇唔到嘅，可能有高人可以指点下我啦。究竟点解咁样讲呢？咁如果佢要紧急法已经紧咗急噶啦，同埋亦都唔使铺路嘅原因就系你撤回咗之后有咩藉口可以再紧急法呢？系咪撤回咗你都仲？走去示威就要即咁样为之铺路呢，咁我觉得有少少制造恐慌嘅咁样讲法，即係对我自己嚟讲。咁我觉得有第二个睇法啦，当然如果唔我都唔会觉得呢个讲法係荒谬啦。咁我觉得呢，因为陈同佳就係放出嚟啦。咁如果佢放出嚟之后，咁呢条法例唔清唔楚嘅话呢，咁佢有少少老鉴嘅。咁但係假若你撤回咗之后呢，咁就免除老监啦，因为将个波呢就推返俾要求撤回呢条法例嗰啲人去，即係有机会抽佢哋水呀，即係例如最 typical 呢就係话杀人犯通街走呀，咁呢啲咁嘅蠢嘅言论啦，有好多人唔清楚嘅话就係喎、即係冇料嚟咁点搞，又 look 返转头呢，咁硬係有好多打手呀，或者有啲扮唔知呀嗰啲人㗎嘛。咁另外一个可能性呢，就系、是、唔系可能性，即系顺便咧，就系、是、你估嗰个撤回咗之后咧，系边啲人最开心咧，或者边啲人最赞成咧，或者边啲人会收货咧？咁我谂有听狗吹嗰啲人都知道，都知道，即系都系同一个睇法噶啦，就点会收货啫？因为白流嘅血啊，俾人拉，俾人打，同埋伤害咗个互信啊，即系警民之间嘅呢个咁巨大嘅后果同埋效果。即系点会就咁样？即系五大诉求，你求其一样嘢就收货呢？咁但系我睇呢、這个今日有几个 live 嘅，例如示威者嘅 live 啦， 即系嗰啲细路仔、后生仔个 live 咧，我已经见到好多由五毛，因为五毛系因为网军嚟嘅，即系佢哋有吹鸡就做嘢，好明显呢几日咧，就停止咗吹呢啲五毛嘅鸡啦，咁啊改为一啲咧真心交留言啦，咁我见到一啲打英文好叻嘅人咧，即系全部英文对答嘅。好多咧都系一面倒啊，即系长篇大论嗰啲，可能另外一种网军啦。咁啊，一面倒咧就系话啲细路不识抬举啊，就系、是、既然啊政府释出咗善意咧，俾足面你哋咧，但你哋又唔俾翻面，咁吃亏嘅都系自己嘅。咁啊，甚至乎有啲语重心长咁样咧，唉、哎，你太年轻啊，年轻人，即系政治啊，并唔系咁玩嘅，即系政府都肯让一步咧，你哋。淨係掛住自己嗰個尊嚴啊，或者掛住自己嗰個一己嘅諗法咧，就會將成個運動咧就嘥你之前嗰啲做過咁多嘢，而因此仲繼續塞入一邊頸咧，就會攬住死啦，就一定係失敗啦咁樣。即係普遍咧都係綜合呢幾種嘅講法啦。咁我覺得，即係你如果佢係真心交嘅話，佢咁樣講法，我覺得佢都代表住某啲人嘅。咁但系如果佢唔系真心交嘅话，会唔会系一啲另类嘅温和嘅维稳嘅人士咧？又或者即系你唔好话捉鬼啊！即系、就是、一定会有呢啲人存在嘅，因为佢哋嗰啲留言咧，嗰啲成分咧系好唔 organic 嘅，即系我会睇呢样，会睇呢个角度嘅。因为以前嗰啲五毛或者嗰啲写简体字啦，同埋净系 copy and paste， 净系闹，净系。话食美国佬嘅饭，收美国佬钱嗰啲咧，系一个 pattern， 同埋成队军队咁样不停咁样洗版嘅。咁就突然间冇咗，而突然间出咗一班相对识得写字嘅人咧，我觉得好唔寻常啊！即系呢个系唔 organic 噶嘛，即系譬如一个自由嘅社会，一个自由嘅譬如嗰啲 live chat， 咁咩人嘅意见都有就唔奇嘅。咁但系即系我观察到。就是有呢一类嘢出咗嚟啦，咁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 ？OK， 打招呼先啦。即系其实今日谂住咧，如果冇乜人入嚟咧，我谂住好洒脱咁样咧，即系当录就唔当 live。我点知又有人入嚟喎，竟然，因为今日星期三嚟啫嘛，好多人都唔知道有 live 嘅。咁啊呢排都唔会唔知噶啦，即系而家求其都做 live 嘅，因为太多嘢发生同埋嗰个。情绪上是有啲逆转嘅，虽然我系唔收货，但系即系可能好挂住林郑啦，即系出嚟可能心情好啲啦。今日真系有少少，所以走去剪个发咯，即系心情好咗少少。你唔知点解唔读嘢咧？呢位 DWNTHK 你好啊，从来未见过你，应该就有冇记错咧？哦 ，Siri 就唔读嘢。 Good guys， 岳图瑶今晚都有 live。 喂，系啊。 探长，强壮机二头肌。 喂。 Paris Y 红猫哈佬心肠，回你标题唔收货。 Jack 梗系啦。 MB 唔收货，动议撤回炸，唔好中计。Ultra Max 数90要 pair 量。JJ Lin support。 喂，系。 修正。 Support 咩啊？ 拇指向上，拇指向上，拇指向上。 嗱，呢个好明显新嚟噶啦，我已经呼吁多次咧，就算你心情好亢奋咧。你都唔好重复咁样打嗰啲 emoji 得唔得？嗰啲 icon 嗰啲咧，即系我唔知呢个系咪叫 emoji 啊？手指啊、手臂嗰啲唔算 emoji， 即系 icon 啊，唔好重复打啦。因为咧，我谂 Siri 读咧好蠢噶，咁我手又好蠢，我唔会可以即刻 scan 到你有好多个，我 highlight 要 highlight 晒噶，好冇？麻烦你，我新嚟就可能唔知啦。呢个系 Gary 萧萧啊，你好啊。咁啊，邓武识，你话唔好中计，有咩计中到咧？即系照计。而家啲人系冇咁容易中计咯，即系我觉得而家最容易中计就系黄毓民呢啲好危险嘅人物咯，即系哇变财好了得，哇呢几日真系排山倒海，我唔同嘅朋友都不停咁样都系 loop 翻阿黄毓民喺立法会度闹林郑月娥嗰条片，仲哇真系香港冇咗呢啲议员咧，就真系好可惜啦咁样，咁点知咧我就连随喺佢下面咧就 post 翻一个 link 就系匪类监察院俾佢。啊！点解仲俾佢话我？佢话：哎，我只系想开心一下啫，你唔好咁样，即系扫兴咁嘅意思啦。Except wording 我唔知讲乜啦。咁你谂下，即系我之前计嗰条数系完全系正确噶啦。 因为由20万人游行至到200万人游行，中间个 margin 呢就係乜鬼都唔理嘅，从来呢20年都冇理到嘢嘅人呢，就突然间烧到嗰搭呢，佢就好关心时事。咁於是乎黄毓民喺呢10年做嘅嘢完全唔知。咁但係见到条片呢就好亢奋，哇，觉得哇毓民哥真係劲啊。以前我觉得佢好嘈嘅，哇，但係今次听返佢讲真係好有道理嘅。仲有人问呢，啊，点解佢入唔到立法会，真係可惜啊，咁样。屌啊，真係。 Lennon Pelu 叫紧光复香港。 哦、oh, okay. ，J J Lens 唔收货， 梗唔收咯。 Chris Hiroki 开探长， Hello, Chris. 原居民是动议撤回，不是正式撤回。 引 致超特赦市民及赔偿伤者与死者家属。唔像 Hiro 探 D W N T H K 刘世良说的。 说乜嘢 ？OK OK。H K 刘世良说的。 永 荣吹海。 Hello。 Are you Iceland？ 其实 系双 普选就得，有得选嘅话。D 人自动会摆其他诉求入政纲 ，DWNTHK 毛毛直播时超多五毛，相信五大诉求唔应承晒都系陷阱。Alex 长探长你好，内象清选警队。 哦，五大诉求唔应承晒都系陷阱啊！你都唔收货，点算陷阱呢？咁啊，但系呢、這个唔系陷阱嚟嘅，呢、這个系策略咯。我觉得，即系如果陷阱就系佢装你弹弓先陷阱啫，所以我唔认为呢个系陷阱嘅，即系。大家唔知觉得系咪啦，因为你都明明睇到有个窿喺度，你都踩落去，咁边度算陷阱啫，系咪先？咁但系只不过咧，个客观上咧，而家已经有好多人收咗货啦。嗰啲系咩人呢？嗱，你举个例，见到今日嗰啲股票恒指升咗1000点啊，见到啲珠宝股又升咗，楼房股又升咗，喂，呢啲咪就系鬼拍后尾枕咯，因为佢夹定咗。专登制造一个利好嘅消息，因为嗰班人对佢嘅压力系仅仅细过差人咯，我觉得系商家嘅压力啦，因为佢哋因为收唔到租，佢哋死得噶嘛，因为而家排住队执笠，咁于是乎咧，佢哋嘅收入大减嘅时候咧，就有啲压力咧就嚟自呢啲人咧，咁所以咧，林郑一做咗少少动作咧，就系撤回咁样，咁就即刻做一个假象，但系其实老实讲。即大家都知道佢淨係撤回條例呢，其他四大訴求佢直頭係死不悔改呢，個市都唔會好嘅。但係對嗰啲谷高嗰、那個嗰個股市嗰啲人嚟講呢，佢可以借呢個機會呢就製造一個好嘅氣氛，咁呢就自己做下市，咁就谷大咗升咗之後呢，就好多盲毛呢就入返市有返信心買啲嘢咁樣。咁嘅时候佢大把时间沽水，咁就蚀得冇咁惨，即係就搵人坐咗张凳仔咁解啫，即係我就认为係咁嘅啫。咁所以呢，即係佢根本就对个社会一啲好处都冇嘅，即係只不过係等到另外一班盲毛呢，即係见到个大市好似好返啲喎。咁醒目嗰啲呀梗係嗱林走咗先啦，一船高就走咗先，蚀少啲㗎嘛。咁但有啲盲目呢就会翁落去呢，即係以为个市好咗啲喎，咁样。尤其是嗰啲可能希望嗰啲警嫂啊，或者嗰啲撑警嗰啲快啲做下个市啦，即係快啲入市，就俾啲大鳄就攞返钱走，咁你哋又真係帮到手啦。咁样先至係即係你哋嗰个阵营先支持到㗎嘛。咁所以对于反对政府嘅阵营呢，完全係可以话失败囉，即係完全係做唔到嘢，而佢亦都知道嘅，我相信。咁所以即係笑料啦。佢依然係觉得警察呢係唔可以唔照顾佢哋个心情嘅，我认为。所以呢佢认为係就咁样派两条友整多两个成员落去嗰个监警会，就諗住收货。你估佢唔知道我哋唔收货嘅咩？即係只不过佢呢、這个面向呢就唔係面向大众嘅，係面向咗嗰啲呢即係平时只係会信佢讲嘢嗰啲人，咁呢就同埋有个口实就俾人做下新聞，就话个样报包括呢样嘢。咁民建联你今日有睇佢，即係我竟然有睇民建联嗰、那个简报会，即係个记者会嘅时间多过林郑嗰、那个，因为林郑个 live 都冇睇，我都唔想睇。我只不过睇返呢个 summary， 即係讲过啲乜嘢咁样，咁我只係睇咗嗰度啫。咁竟然呢就我估唔中晒，因为我估民建联一定会成功争取㗎嘛。咁我讲嘅成功争取要落台啫，咁但係呢样嘢呢 佢就冇讲到出口，但系呢个意思亦都一样。佢话呢会帮手，唔系帮手啊，会催促同埋监督各官员落区同市民接触、哦。真系好笑，我觉得。即系我觉得仲衰过成功争取。即系好似佢哋嘅功劳咁样啦，讲到。咁我都坐得唔远嘅，即系我都估得中，迟啲可能中都唔定，因为而家冇咁明目张胆。因为佢哋呢就最主要呢就系嗰个大选咩桥都谂唔到啦。就真系攞林郑嚟过桥嘅啫，只可以。咁林郑出亲啲咩嘢呢，佢哋都会即刻开记者会，甚至乎呢就专登做个假象呢，就系、是、佢出嚟 announce 佢撤回之前呢，都要专登出个新闻呢，话要同建制派有个开完会先至有呢个 announcement。咁呢啲咪就係曲线等于成功争取囉，即係我係咁样觉得啦，最少。我唔知你又点睇呢。咦，好奇怪喎、哦。今日我个live chat 嗰个 box 有啲问题喎、哦。平时一睇睇到落底嘅。但唔知今日呢睇到一半㗎喎。唔紧要啦。 李冠宇探长阴谋大师日日玩抹黑 ，The Man to Chi High 七婆股票星好小姐， 好少啫。 红红探长好，大家好。长面林木 WWWWOnizuka 六十四，大家好。富山矿海探长好，大家好。 Hello，Jones Lim High 探长 ，Kenny Akin 傻佬又 Life Carries Why 红猫今日我哋都系咁分析，做紧事，不过班大把酒唔够落力，做唔起。与民民天联同政府唔同一口径，有啲奇怪。Jones Lim 咪鬼信林魔正条友系。道出口述，其实只是动议撤回，未正式撤回，要上立法会表决，随时揸流炭。原居民阴谋大师胜喺一招打经济牌，胜喺讲现在班抗争者破坏香港经济。探长点睇破坏经济？ 破坏经济，屌佢俾啲白痴嘅人睇嘅啫嘛。个经济滑落，其实今年二月咧，陈茂波已经宣布过，就叫人。即係警告過，即係話今年嘅好難過嘅，今年因為大圍嘅經濟呢就會好差。咁佢嗰陣時已經講咗個經濟差呢，而家點解會突然間又話因為嗰、那個因為嗰、那個暴亂令到經濟差呢？咁暴亂確係會令到有影響嘅。咁但係嗰個影響呢就唔係影響嗰個一般市民嗰個生活喎，認為係。因为最影响呢就是影响到嗰啲靠大陆团嚟香港，而俾一个理由，俾个藉口佢因为大陆团唔落嚟，冇大陆人嚟香港洗钱呢，就赖咗呢班人，吓到大陆人唔落嚟咁解啫。因为如果识嘢或者有见识或者学业内人呢，都会知道呢大陆团落嚟香港呢是要批准㗎喎，即係唔係话好似香港人即係去边即係有簽證嘅地方就去到喎。大陸人話 take over 香港，香港屬於中國嘅，但唔知點解佢哋呢要攞個證先落得嚟喎，仲要七日㗎喎。即係首先佢唔照下鏡先啦，第二就係佢哋落唔落嚟呢係上面部門操縱嘅，就唔係佢哋鍾意嚟就鍾意嚟，唔鍾意嚟唔鍾意嚟。咁所以嗰啲咁嘅陰謀大師呢即係不知所謂，你講俾啲咩都唔識或者即係盲目或者坐完監啱放監出嚟兩三日嗰啲人呢就可能会信佢嘅，翻到坐放完监一个礼拜嗰啲都知道喺度交噏㗎啦。咁所以呢我唔明你点解即係觉得嗰啲阴谋大师即係可能你有听佢节目啦，原居民即係觉得听嚟都嘥时间嘥电啦，简直係。咁所以我觉得真係不值一提啦，嗰啲人点样讲所谓阴谋大师真係笑死人咩。即係而家系冇所谓嘅，我觉得你唔好嘥板位呢就走嚟走出24呢讲呢啲阴谋大师嗰啲嘢啦。因为反正听佢嗰啲呢佢讲乜都信。即系我哋听到佢咧，就咩都唔信，即系消极都系咁样嘅。咁所以你攞啲根本不值一提，而又完全冇公信力，又唔拜逻辑去讲一啲内容嘅人咧，我觉得真系唔好嘥时间咯，真系。咁啊，另外你话咩啊？唔知点解你都几多人睇阴谋大师，系咪同一个人嚟嘅咧？阿熊猫就话嗰啲嗰班人做事唔落力，佢就係唔想嘥咁多钱啊，因为搭错车濑嘢㗎嘛，即係嘥好多钱又冇人响应嘅时候， 佢系蚀桌噶嘛，咁佢就系要做个市出嚟，令到更加多盲毛陪佢一齐癫，咁先做起个市嘅。咁我觉得呢个小试牛刀啦，咁啊，事实上咧就有少数人咧就系会收货嘅，因为就系、是、有啲自私精咧，即系嗱，我哋抗争开头人唔多或者支持者唔多嘅时候咧，就好想有啲烧到佢一笪都落埋场一齐同仇敌忾嘅。咁但系。即是香港人硬是即是虽然现在发现了很多香港人的人性的光辉啦，但是人性黑暗力都同时存在的。那那些就是呢他觉得撤回一条例之后呢就真的解除了那个即是如果真的撤回到啊就解除了那个人身安全啦，即是尤其是那些成日中港两地那些老实商人啦，即是那些靠大陆做生意啦，那那些人呢是会开心啲嘅，因为呢事实上个现实嗰个危险就解除咗。咁佢解除咗佢自己嘅问题呢，你哋嗰啲俾人打爆头啊，勒死咗周身伤痕浮尸，甚至乎俾人屈系邪教嗰啲生命，或者自杀跳楼，或者好 depressed， 或者有情绪病困扰，或者我哋呢啲即係热血青年咁样。即係对佢嚟讲系完全佢唔 care 㗎喎。咁所以呢我今日见到嗰啲 chat room 有咁多呢啲声音呢，我就怀疑就係呢类呢一个层面嘅人囉，即係觉得哇松下口气囉已经。咁所以呢就佢就觉得你係错㗎啦已经。即係转眼间反对五大诉求缺一不可嘅人就少咗五分一㗎啦，可能分钟。即係呢个恶求其噏嘅数目字出嚟嘅啫，就一定有一班人呢就已经解除咗佢嘅忧虑。就企埋喺人哋嗰边啦，即系呢个就系钟摆效应啦。因为我唔使俾人拉，唔系代表我想蚀钱噶嘛。咁我唔想俾人拉之余，喂你又令到我蚀钱，即系你搞掂咗呢样嘢，即系你帮一只豺狼掹嗰条刺，佢唔会多谢你嘅，佢转头食咗你嘅会，即系之间就系咁样，呢个人性嘅黑暗嚟嘅，我觉得系。 富山矿五大诉求，缺一不可加解散警队才收货。Why some he inspector 雷克，其实佢哋成班都系自己人，所谓监警会根本啲公信力都冇，咪又系互相 cover。今次退出嚟嗰重点只系话俾人知，无可能不检控不追究被捕人士。佢话政府会针对所有违法暴力行为严正执法，咪即系表示要继续拉人。 冇错， 呢边嗰次撤回都唔收货，无数伤者点计？ 列 管音无大师越讲越似老千，反送中呢一单嘢已经露出尾巴，永远都系美国佬搞事。 习 大大万岁！李广阴谋好多差佬听，李广因为呢几个 有人追击 阴谋，食花生所以讲下。 Harris 拉熊猫大巴撒，我打错字。 咩叫大巴撒我都唔知啊，即系大妈大妈撒系嘛，即系唔知你讲乜。即系总之有啲大鳄啦，即系嗰啲有能力操盘嘅人啦。具体嚟讲， 原居民太子站单嘢有冇得彻查？有冇死人？趁地主喺度探长度。 嗱，其实咧，我觉得民间做嘅嘢反而多过兜口兜面要求佢交人嘅，因为首先嗰啲人就蒙晒面啦，又冇 number 啦，同埋你叫佢自己供一啲有份做速龙小队嗰啲出嚟，我谂佢冇权咁样唔合作，但系佢的确系会唔合作咯，因为而家冇装冇眼噶嘛，张建宗都俾佢。即系够胆，即系叫我张建宗指指点点咁样，又叫佢道歉都够胆死嘅。即系嗰啲所谓援助级协会都唔知道有咩权力嘅。咁我净系知道佢哋嗰啲协会啊，嗰啲福利机构啊，收咗人哋几千万啦、啊。即系呢个就好明显嘅，即系收咗钱咧就生龙活虎咁样不停咁做嘢啦，好明显。咁另外睇翻呢几个月嘅片咧，即系因为有好多有心嘅人咧。就将好多新闻嘅 archive 咧，甚至乎我相信有个即系几公开嘅 archive 咧，可以揾到一啲片咧，就剪翻成个运动嘅始末啦。其实港台啦，真系非常之要赞嘅。咁咧就有好多片，佢哋归纳咗个过程去重组嘅时候咧，咁你会见到一啲好激烈嘅行为啦，比较上即系嗱，首先我唔系讲冇示威者做啲激烈嘅行为，但系往往。嗰啲示威者呢就係俾一啲师兄做完示范完之后呢佢就跟住做嘅啫。咁呢我讲嘅第一个做例如係抌汽油弹啦，例如係撞烂玻璃啦。 你而家 group 埋一齐睇咧，睇翻佢哋嘅衣着同埋佢哋嘅装束咧，都系有个特点嘅，都系全黑遮晒所有嘢，而有一个发光体嘅，个个都系咁嘅，撞玻璃如是，掟汽油弹如是，喺中联办抹黑如是，即系全部都系呢一类人啦。弹珠嗰班都好似系，即系唔系单手弹，系唔知有两个人揸一条瑜伽绳，即系飞得好劲嗰啲，好高速度飞个珠马嗰啲咧，佢都系呢一类人嚟嘅。咁我相信譬如大家可能识嘅朋友当中咧，都有啲系行得好前嘅。咁佢哋系咪习惯所有黑衫裤有个荧光？即系犀利光或者一个 LED 喺个身嗰度咧，我见到就冇嘅，即系少嘅。咁所以即系而家今时今日黄晒咧，下次未必系呢个装束。咁但系有历史有记录有 archive 见到咧，似乎我见到个情况都系一样嘅。咁所以呢个虽然系永远都唔会断正嘅，因为佢哋系处心积虑咁样做呢样嘢，但系影片唔会呃人㗎嘛，即係影片嘅证据或者影片俾我哋一个启示或者一个线索呢，都可以係一个将来查呢件事嘅一个好有力嘅证据嚟嘅，我相信。咁所以就即係大家唔好心急，即係个真相一定会出嚟嘅。即係你睇返毒气室，即係犹太人俾纳粹或者红心政府同埋呢个柬埔寨，始终都有个馆系纪念翻呢样嘢，可能即系咁样讲好消极，即系我觉得民间嘅力量始终都要将呢样嘢浮现翻出嚟嘅。咁至于个政府死唔死咧，其实香港真系好难搞嘅。最悲观一样嘢咧就系港共政府，你可能你喺策略上，即系你可以能够令到佢屈服某啲部分，但系我哋最后嗰个最黑暗嘅黑手咧就系共产党，咁所以都要少少耐性去慢慢，一系斗长命，一系就用一啲民间嘅方法去彻查翻呢样嘢出嚟。即系我对政府自己彻查翻成件事，警察或者市民做错咗嘅公正性咧，我觉得真系未必有希望啊！我觉得系，因为其实中国人有种特性咧，你睇文革就知啊。文革就算嗰啲人依然在生，其实文革就容易计添，即系容易坑一啲施虐者同被虐者，因为被虐者咧就会唔好彩到死亡。咁文革都唔能够死嗰啲人咧，都系极品嚟嘅，即系仲能够有条命嗰啲，就有一半以上都系施虐者。嗰一半施虐者又唔死得嘅话咧，原因就系俾人施完药之后，自己做埋施虐者，咁就可以保翻条命啦。咁所以咧，大陆文革而家再活生生再出嚟讲翻当年嘅情况嘅时候咧，有啲好勇敢嘅承认自己都有份走去打老师啊，走去虐待啊，毒打人啊，或者杀人啊。但系咧，多数咧，我睇一个访问咧，即系大陆一个 documentary 咧，喺广西最残酷嘅一个地方。嗰啲人竟然觉得唔关自己事嘅，即系觉得咧都系俾当时嘅政治局或者政治嘅时势梳摆咗，我先做呢样嘢嘅啫。咁所以你谂下，我哋呢个民族系有啲咩问题咧？即系姑且我当我都系呢个民族啦，未必系中国人，但系即系有啲咩问题咧？即系我觉得呢样值得长期去检讨同埋反思一下。你就得出到个答案咧，即系究竟嗰啲差人会唔会走出嚟认错，话有啲人或者会甚至乎督咗啲灰出嚟，话有啲咩人系曾经打过人啦，或者有冇啲速龙，或者有啲防暴警冇 number 而又肯企翻出嚟话承认自己冇 number 又打过人咧？所以我觉得呢个结局咧，就只会系共产党用强势，用呢个 force， 即系用呢个强权，先至可以令到佢哋会有呢个结果咯。咁如果到共产党真係会帮香港人手，即係帮啲受害者嗰边手去拉出呢啲警察嘅时候，我觉得唔係冇可能嘅呢、這个。咁但係当有呢日嘅时候，咁我哋付出咗啲咩呢？会可能付出咗一国两制㗎喇，付出咗高度自治㗎喇。咁甚至乎好多人好赞成为咗拎啲警察出嚟祭旗而牺牲咗港人治港都唔定㗎喎。 咁呢个拭目以待啦，即系呢个纯粹系推演嚟嘅啫。 原居民太子湛丹也有无得彻查，有无死人？陈地主喺度探长道：你滚睇到今日林郑条片，已经冇感觉，反而系感睇啲伤咗个啲后生仔情况点？与民而家有啲可撑警撑政府，例如陈仪想发死人财 ，Andy Mac 太子死人，内人寻味，陈地主未撤回家，佢要再上立法二读先可以撤，但到时唔撤强行推过，到时都催佢唔涨。到时边个反对送你终，可能只是我太阴谋论。Alex Chung 黑警其实有份去过示威现场，记都要记录明信。刘克今日唯一开心新闻系阿瑶建议保安局警送子女翻大陆读书，住大湾区，第一次俾咗个 like 阿瑶。 喂，我同你一样，我都系第一次赞成啊何瑶，佢嘅建议真系，但系有冇人睬佢咧？唔知道，即系警察都系有啲傻噶嘛，啲家属会唔会有人睬佢咧？即系希望有啦。咁啊，另外就系、是、陈地主你所谓嗰个阴谋论咧，系绝对系会，绝对系会系真事嚟嘅。咁只不过咧，佢个代价更加大啦，即系对国际、对佢人格，咁可以话一件污两件秽啦。佢人格去到边，大家都知噶啦。加埋路透社嗰个录音嘅之后，第日佢可以调翻转嚟讲都得嘅。咁所以咧 ，base on 佢嘅人格嘅推演咧，你嘅所谓阴谋论咧，又点会唔会成真啦？即系都有咁嘅，即系唔排除呢个可能嘅，亦都咁咧。其实今日我又唔打算太长篇大论，又唔打算即系磨烂只噶啦。咁啊，因为主要咧都系回应翻今日呢件事，都系呢两个月嚟讲都一件几大件事嚟嘅。咁起码有啲人收咗货先啦。咁我今日就想讲咧，即系陈同佳放出嚟系咯，我头先就讲佢嘅考虑咯，就系话，将个波可以推翻落去嗰啲市民嗰度啊，即系市民想咁样，就令到呢单案好尴尬咁样。咁如果佢唔撤回咧，咁啊变咗佢好尴尬咯，因为即系变咗精神分裂噶啦嘛，变咗咁啦。咁第二咧就系咧，自私精咧就叫停啲后生啦，开始见到咁就系嗰啲 chat room 嗰度见到啲自私精，就觉得即系政府俾面你啊，你又唔好不识抬举咁样，有呢啲声音啦。咁第三样嘢咧就系咧啊，唔系我第二样本咧，就系讲紧系上一年就讲咗啦。咁啊，同埋系啊，同一样嘢咧就系我听阴谋背后咧就唔系 Gary Kwan 嗰个叫做无奇不有咧，就请咗个大师就 book 咗个卦。咁我觉得咧 book 卦咧就好得意嘅，个卦象系点样讲咧，就同解签嗰个人咧嗰个观念嘅直接关系嘅。咁佢就话咧啊，个卦咧就话有一啲革命咁、哦、样。我识到好多做紫微斗数啦，甚至乎嗰位占卜师啦，同埋有啲占星师啦，都异口同声咧，都话有革命嘅，亦都实现咗嘅。咁啊，甚至乎有啲早过今年已经讲嘅，咁啊，好明显就即系个时势到咗啦。咁但系我听到嗰个节目嗰位卜卦师咧，佢就话佢唔知点解佢个解读咧，即系当然佢都系专业嘅，咁但系解读咧，我觉得系某啲人嘅观念嚟嘅。佢嘅内容咧就系话后生仔咧就冲咗前做一啲革命嘅流血事件啦。咁咧个革命唔能够成功嘅原因咧就最尾咧都系应该留翻俾啲老人去控制翻个局面咧，先至会成功噶咁样讲。咁我觉得似乎系某啲网台嘅KOL 都系咁讲噶，咁会唔会即系其实呢个都系主流嘅意见咧？唔知道大家有咩睇法咧？对呢个讲法？咁因为有好多老人咧都想做翻大台嘅，以我所知，咁尤其是有啲即系终身都系奉献喺立法会或者区议会嘅老人咧，就觉得自己一事无成，又想继续选入立法会，咁佢哋真系想发挥佢哋嘅余，即系个余挥咧，都系好正常嘅。咁但系我觉得网台嘅 KOL 咧就唔知系想点啦，我就呢样嘢大家可以一齐谂下啦。咁另外就係、是、想讲民建联啦，就又讲咗啦，呢样嘢已经 cover 咗嘅，其实所以差唔多完㗎啦。咁另外就 希望大家即系post 翻多啲一啲片嘅，即系譬如你自己睇咗 share 多啲啦，即系有好多片唔同嘅角度咧，即系嗰个俾人揿住条颈昏迷咗个示威者嗰个受害者，都有三个角度嘅片，我觉得非常之好嘅。因为我以我所知，我有个朋友佢就制作紧一条可歌可泣同埋呢个前无古人嘅一条纪录片嘅。咁咧就一八几几年开始就讲呢、这个呢、这个香港嘅血泪史嘅，即系由英国人登陆至到而家发生过嘅嘢。咁佢手上面咧有大量嘅新闻嘅 archive 咧，就系、是、cover 翻成个古仔嘅。咁条片就叫《香港保卫战》，咁啊非常之有意思嘅。咁咧佢已经有大量嘅旧嘅 footage， 佢谂住一八几几年咧，至到呢个运动就去到呢度，就个故事就完噶啦，即系佢嗰个古仔啊。咁下个月可能有嘢，佢又要继续都唔定嘅。咁因为佢都同另外一啲外国嘅片商就未达成一啲嘢嘅，我相信，但系咧就已经叫人俾下意见啊，倾紧呢样嘢噶啦。咁咧就呢条片就欠缺咗一个部分咧，咁佢咧就想揾我帮手。咁我就因为年纪层嘅问题啦，因为我识嘅人咧都好少走去前面抗争嘅，咁于是乎咧就希望大家有冇帮下手咧？有啲死里逃生避过一劫嘅朋友，会唔会有啲系想接受访问嘅咧？因为佢都想攞一个第一身嘅一个生跛啫，佢就唔使出镜嘅，亦都唔使讲自己系咩名嘅，化名就得噶啦。咁如果大家有呢啲细节咧，同埋有呢啲人介绍咧，就请 PM 我咧，就我可能会帮佢录少少打声啦，或者录个背脊啊，咁样即系做一个档案第一身嘅记录，就嚟补完翻佢呢条香港保卫战呢条纪录片嘅 ending 呢个 end shot。咁我同佢咧都认为，即系呢个记录系好重要嘅，因为而家香港冇咗保密法，冇咗档案法之后咧，即系将所有嘅旧阵时港英时代嘅档案就抌咗去堆填区啦。咁我觉得呢个简直系灭绝人性嘅一个行为嚟嘅，灭绝文化嘅一个行为嚟嘅。咁但系未靠民间咯，即系呢个都系个民间力量。咁我提供咗我作嘅音乐俾佢做佢嘅弱剪片用嘅，即系我都唔能够贡献到几多。咁可能帮佢拍下嘢啊，即系如果有需要嘅话。就怕訪問啊，同埋我就供應翻我去遊行示威嘅時候嗰、那個我角度嘅片，我俾曬佢噶，將會咁啊。如果有呢啲朋友能夠幫到手咧，就請 PM 我啦。咁啊，呢個唔係一個商業活動嚟嘅。咁我唔知佢可能有冇報酬，我亦都冇問佢。咁所以如果有人死裡逃生，好近遇到一啲今時今日嗰、那個。大家好陌生嘅警队都希望联络我，咁我希望可以帮佢补完埋呢条片啦。因为佢又更加离地嘅，因为佢嘅可能佢嘅圈子全部都系蓝丝都唔定，因为佢系一个大机构嗰度做，我唔方便讲边个。咁所以，但系难得佢咁有心去做一条咁嘅片咧，我希望即系多啲朋友可以参与，同埋多啲角度，多啲唔同嘅 perspective 啦，就可以讲出香港呢个故事咯。咁我唔知係咪断咗线呢，完全冇反应嘅，点解你哋係咪断咗线呢？睇下先，不过系都冇办法啦。咦，都有200人啦今日。咦 ,Eddie Sir 而家先嚟呀，我差唔多完啦，我要讲嘢讲晒啦。太子嗰單嘢呢，我諗好快都水落石出㗎啦，因为嗰个受害者屋企人㗎嘛。啊，仲有一單嘢想同大家报料呢，就是、我第一身嘅朋友呢，佢住喺新界北区嘅西北区嘅。咁呢佢都出入入嗰几个高危嘅地铁站港铁站。咁佢冇俾人拉过，亦都即係唔係话企得好前线嘅。但佢个样呢就直头个上头都似埋自古华拉嘅。瘦慢慢好坚定眼神，留晒呢啲须咁样咧，好靓仔嚟嘅。咁咧，竟然佢翻咗工， 之后呢屋企系俾一队黑警走去凶佢老豆老母，就话佢个仔涉嫌参与一啲非法活动，于是乎咧就将部电脑个 hard disk copy 咗，而佢啊竟然唔知情嘅，翻到去先知嘅，咁啊系咪好离谱啊？即系而家无法无天到咁嘅地步啊，真系大镬！ 原居民太子斩单嘢有无得彻查，有无死人？ 哦，呢、這个读咗啦，唔好意思，好似由呢度开始啊。阴谋论之后好似系冇错。 Alex Chung 黑警其实有份去过示威现场，记都要记录明信。 冇错。 雷克今日唯一开心新闻系阿耀健儿保安局警送子女翻大陆读书，退休住大湾区。 读咗啦。 第一次俾咗个 like 阿耀 Carrie 所谓熊猫我肥仔间学校好扑街，我老三四年未见过肥仔做功课，而家升中六，开学都冇两日，即肥仔做功课做到而家都未做完，我觉得嘅间学校相当之 明 显，原居民全民差佬韦斯减职，由 D 讲到死咗 ，D 任烧毁身份证，见死者身份无。可辨认，好恐怖。 你 玩最失望系吉野家同卖卖玩具间精品，真系好捻冇骨气，身体很诚实。卖件玩具平$20又 book 翻去卖。香港人 Rupert 嘅探长好，大家好。Gregory 不要信林郑，狐狸始终是狐狸，性格不会改。他明的明显想降温制造大和解，令九月九日美国国会审议人权法有保留。大家要记住，民主共和已说明人权法可制裁警员，通过后警员终身不能申请美国移民和入境。 喂，其实呢我觉得Gray 呢你唔好当美国佬傻先得㗎嘛。人权法就係針對你啲警察咁样打人㗎嘛。唔係針對你撤唔撤回㗎嘛。咁所以我觉得唔好过分咁样呢，即係加深嗰个即係具体啲讲我唔知点样形容呢个心情。即係唔好成日都将自己处于一个受害者去发难嗰个毛，即係我唔知点样形容啦，啲词汇太少。咁唔係佢想就得㗎嘛，有时啲嘢。咁所以我觉得呢某程度呢係一啲 KOL 嘅伎俩嚟嘅，即係成日都摆自己喺一个好受害者啊，好悲情啊，好惨啊，完全冇胜算啊，人哋做亲都係阴谋啊，即係唔係叫你体谅佢就代表唔係阴谋啊，即係我绝对唔会体谅佢哋嘅。但只不过有啲嘢唔係佢操纵之内咩都得，唔係咁神化囉，我觉得。咁所以如果听得多呢啲咁嘅网台呢，即係难怪即係大家即係成日都只会係企喺受害者一方不停咁样怒敲呢，就并即係觉得咁样係损失咗一个好积极嘅反抗嘅调返转。因为我识好多，即係其实我就识嗰啲人呢，我好多人都唔敢同我傾㗎啦已经，因为我成日都叫佢唔使咁样嘅，你唔好自己攞嚟好辛苦先得㗎。咁但係呢監製亦都好多朋友呢海外嘅打俾佢呢，佢就清一色呢海外嘅朋友呢个特征同埋通病都系呢哇悲天悯人啊，所有都系世界末日，日日都世界末日。当日都系世界末日嘅时候，你总要过活㗎嘛，即系你唔可以俾呢啲世界末日嘅心情影响到你继续去同佢斗争同佢抗争。咁我觉得与其系咁，不如即係令冷静啲，就逐样去讲，逐样去睇究竟有冇可能呢嗰啲传闻係真定假嘅呢，甚至乎我听到好多传闻都冇证实，又炒晒车咁样，但係大家都落此不疲走去炒车㗎喎。咁未炒车之前，你可以当佢係真，可以当佢係假，唔係样样嘢你都要当佢係真，而令到自己嗰个负累嗰个负担係咁重囉，我认为啊。咁就绝对唔係放佢一马，同埋绝对唔系唔识愤怒，即系我觉得已经系冇用噶啦，已经麻木咗噶啦。你当你愤怒到麻木嘅时候，你点样打仗啫？你惯咗好愤怒，你惯咗系受害者啦，已经。即系呢个我的见解咯。咁尤其是嗰啲咧，又话啦，譬如化咗灰啊，嗰啲剩啊，系同唔系，我哋暂时都冇能力去证实嘅。咁即係我觉得两条腿走路啦，有啲人就专系去查呢啲嘢啦，咁要 fact check 啦， check 咗之后即係唔同人有啲唔同嘅渠道㗎嘛，即係譬如我有渠道我都嗱臨就搵嗰啲人问咗啲嘢可以 fact check 到嘅，甚至乎我听到嗱纯粹係听呀，有啲律师帮手去保释啲僆仔嘅有啲 故事呢我就唔讲得住啦。咁我都听到好多唔同嘅 perspective 嘅事情发生咗。咁就更加令到我可以多啲唔同嘅角度去諗一样嘢合唔合情理咁样去帮下手咁样嘅。咁所以即係大家唔好咁懒啦，唔好淨係咩都听人讲就当咗係真啦。即係样嘢都应该自己 filter 过下先至好传出去囉。即係我觉得冇意思呀，即係令到大家好攰呀。 陈地主都有五毛网军喺度扮叫人停，师叔大家好，师长旺角警署又来了。 陈 地主昨日有个喺香港01睇直播，报警嗰个俾人唔够三分钟极速起底，连佢间公司拍档都一同被起。 点样零一直播睇报警啊？唔知呢单嘢咁恐怖。喂，同埋零一咧都鬼鬼地啊，见到即系关于湾仔电车路火烧嘢嗰日咧。佢就無端出咗個版面，係 print 嚟應該係，唔係即係硬照嚟嘅，就譴責嗰啲人搞死香港咁，類似咁樣啦。咁我覺得示威個背後，即係既然大家都話唔割席嘅時候，和你非試過冇用咁樣，我又唔覺得冇用嘅。即係我覺得唔同嘅持份者或者唔同嘅人都應該去做一啲佢哋覺得可能有用嘅嘢啦，未必係啱嘅。咁但係即係你咁講，好明顯你已經有個立場呢，就係、是、可能見到個經濟咁樣就撲緊街啦，咁樣即係有感而發咁樣寫一條咁嘅題都唔定嘅，我相信。咁但我覺得真係鬼囉，零一真係。即系唔好又话捉鬼啊！鬼系存在嘅，始终都唔捉都存在嘅。 Carlos Y 熊猫毛原居民毛会用长冇断线， 明白？ 唔紧要，我路过，陈、 okay? 丹有反应。Lin Chandler 探长，你呢度冇断 ，My TV Super 就断咗，哈哈哈哈，剪牙死 ，Nick Ming 气探长 ，Eddie 呢几 日都系好似你咁讲，就算唔过就明白到美国佬的出卖态度，我觉得就唔会，因为发生咗事三个月，人权民主法。可能好多数据就以警报就好大机会放在以情。 是当然啦。 相好认同探长的见解。 Thank you. 如果我是收钱 call 呢两日就发就是港太子单嘢都爆晒棚。 哦、OK。 就管理探长好耐冇见系咪真有人死咗 ?DWNTHK01 直情系 鬼。哦是吧，你都觉得系啊。西安 Leo, 你问我真系唔公平嘅。我点会系咪知系咪真系人死呢，因为呢琴日呢系咪琴日定前日啊。咁啊，通灵少女咧，咪灵幻少女上嚟咧，咁最尾咧就我叫大家问问题嘅，咁我见到冇人问嘅时候就 quit 咗啦，就完咗直播。咁可能因为佢有 pause 过啦，又可能因为断咗线啦。咁之后完咗之后，我见到有人问咧，就问太子嗰单嘢系咪人死咗，问佢通灵咁嗰啲嘢咧，即系佢唔喺度，我梗系帮唔到你啦。咁其实呢啲嘢。你唔使咁心急啦，睇下新聞，睇下佢屋企人有冇出声，唔会冇人做㗎，即係香港仲未去到一个隻手遮天嘅阶段呢。咁所以大家点解喺呢一个时刻淨係要信呢啲嘢呢，咁点解唔大家去密切留意一下就已经知道㗎啦。咁样我答返嗰位朋友啫。咁另外有啲朋友呢成日都之后呢就问返啊究竟啊通灵少女转咗乜嘢地址啊，咁样成啊，咁我其实已经讲过晒㗎啦。咁呢我叫佢睇晒就知啦，咁样。咁佢话睇晒，佢有睇晒但都唔知佢转咗个咩 Facebook。咁如果我讲到咁样都唔明呢就算啦，即係你当搵唔到佢就算啦。即係其实你嘥多少时间呢，其实我上一集嘅狗吹呢，我直头将佢嗰个 page 呢就摆落个 mon 嗰度，摆落个 cam 嗰度影埋出嚟。即係我觉得已经好攰啊，喂大佬。即係你唔好咩都新手党先得嘅，打嘥少时间去揾都揾到啦。即係我唔明㗎。不过嗰啲人唔紧要啦，嗰啲人都係借个方便嘅啲，我相信。 LD501直播班人上巴士，后来有人打电话报警， 哦、 就系九龙湾截车。 哦 ，OK。 探长好，大家好，富山矿零一真。 咩人报警嘅话，就系、是、报警嘅人都被人拉，即系报警话巴士有人，即系督灰啊，定咩原因啊？等我睇翻先，成单嘢我都掌握唔到啊，等我再消化一下先。头先上面话巴士咩公司都被人拉嗰个系边个啊？陈地主话咩？琴日睇下先。 琴日有个喺香港01睇直播报警嗰个，俾人唔够三分钟极速起底，连佢间公司拍档都一同被起。 即系睇完01报警，佢报警系报啲咩警咧？有人上咗车啊？亦话报警有警察上车啊？亦话点啊？都唔明佢个报警嘅动机系乜？咁于是乎咧，Eddie Sir 咧就话。我组织一下先啊，即系大家决决咧唔够具体，我系组织唔到件事啊，我比较呢方面比较低能啲啊。 LD501直播班人上巴士，后来有人打电话报警，就系、是、九龙湾截车。 系、哎，我明晒你讲乜，但系报警嗰个人系报咩警咧？咁我想知啫。喂 ，Jeff 你好 ，Jeff。 Jeff 律探长好， 喂 ，Hello， 大家好。富山矿零一真系九浅一深。 系啊。 501直播事件系昨晚直播到班示威者上咗架42C 巴士，有人睇直播见到报警，班警察就上巴士捉人。呢 唔系，我都想知道班人睇完直播报警，报警系报啲乜嘢警？即系报警有差人上车啊，因为报警嘅车度发生嘢啊，咁样。我就系想知道呢个动机，报警系为咗乜？咁报咗警之后。有差人上车我明白我知道但是他为什么报警呢那为什么连报警都被人拉呢我都不明白真的。 Leak101 等于共媒01等于 C,、 哦 okay、 01出现一具浮尸出现一个由两米高跌死 成 功率可能都不是真的出现一个被人乱棍打死 ,Leak101 探长 ,QYFM601 是扮民主派的红色媒体陈地主昨日黄大仙有个看香港01直播叫 Eric 旺起留言到话 42C, 巴士警已报结果巴士上有30多人被拉之后好快就被人起到底 出我不明白为什么都是即是你报警报什么警报警是不是打电话去报警啊，亦或系post 咗上01个 forum， 即系嗰、那个喺 forum 啊，或者点啊，即系大家成日讲报警，究竟报咩警咧？即系咪打999报警啊？话有嘢发生咯、啊，即系想知道个动机，即系系咪我表达得唔系咁好咧？ 出现原浮尸打错9343转巴士拉人士零一直播报埋那条巴士线陈地主话啲人上晒架42C巴士道 QYFM 的超报警话有示威人士上咗巴士 喺度嘅报警话咁、哦、我明啦报警话有示威人士上咗42C 咁点解报警嗰个会俾人拉呢佢应该好市民长喎呢啲有少少矛盾喎呢样嘢唔得意。 Hello Jessica， 报警话示威者上42C 出现意外，咁啱死咗三个年轻人。DWNTHK 报警巴士有示威者，9343转报警有示威者上咗几多号车 ？Hello Jessica， 报警者应该是男士。DWNTHK 打990。 嗱，即系如果你就咁单件事，我就明嘅一早，但系唔知点解报警嗰个都俾人拉咗，连公司俾人拉埋，呢样嘢先至唔合逻辑啊嘛？究竟系咪两单嘢嚟嘅咧？究竟？ 凭上面有人睇完另一直播见到示威者上咗巴士然后就马上报警 Roger 报警话有好多黑衣人上车但报警果个人冇事 第 五打999话刚才为旺角差馆班人上在42C Hello Jessica 报警报串巴士有示威者 Hello Jessica 报警者被起底 DWNTHK 报警亲母被拉 是明白明白明白咁就係、是、陈地主讲嗰个嘢我有少少混淆咗 趁地主不是报警被人拉是报警那个被人起晒底示威者被人拉。 哦、OK, 明白。咁 ,merge 咗两单嘢就即刻成件事。所以呢我睇书好慢嘅我 miss 咗一啲情节呢即係我觉得唔 make sense 呢我就睇唔到落去嘅。咁所以我读唔到书嘅喺香港真係。因为那个教育制度呢嗰啲即係一定要死读先得嘅我就扑緊街。咁所以呢头先淨係一个咁简单嘅事呢 即系我都保完唔到咧，我就棘住喺度噶啦。 QY Fiona Chow 不是拉报警者，懒人报警者唔系俾人拉，系俾人起底。Nicole Wong 报警者冇俾人拉，系俾人起底。 哦，咁我睇下上面系咪我睇错先，我真系要检讨下自己。睇下先啊，系咪定我只眼唔系几好，定系耳仔唔系几好咧？ 趁地主昨日有个在香港01睇直播报警，那个被人不够三分钟极速起底，连他间公司拍档都一同被起。 报警那个被人不够三分钟起底极速的，不是被人三分，咦，又似乎不是我听错看错，不紧要啦，可能是但啦。喂，咁是咯，咁所以咁关唔关01事呢？嗱，即系最有可能啫，就系01嗰条友报警咯，或者。其实就巧合啫，系咪应该？即系撞啱又系有人睇开零一啫，会唔会咧？咁同零一系咪鬼？好似冇乜关系喎呢单嘢，因为有人喺巴士系督灰啫，咁所以应该又唔系零一嘅问题喎呢单嘢就。 唱苹果直播有一段镜头，见到个冇除嘅示威者可以同差佬友倾，又讲可以自由上落。 屌，咁呢咪鬼咯！ 他们不应该全部上晒一架车。如果系我，我会中途落车，宁愿再行翻屋企或者再转车，都唔好太多人一架车。好似旅行吧咁，有啲人唔中意或者惊恐，都系会报警。切劝劝大陆人都冇黑警咁冇人性。 咁大陆人又唔系一个人嚟噶嘛？你点可以咁样类比呢？大陆人都有 N 咁多唔同嘅人噶嘛？咁只不过系黑警就真系衰过任何嗰啲食粪屙嗰啲人嘅，因为好多譬如你可能你意思就系大陆人咧，即系顶笼都系自私啊、贪钱啊、贪小便宜嘅啫。咁但系警方咧嗰个价值咧就更加高啲嘅，即系报仇同埋要教训嗰啲话自己系黑警嘅人。咁呢已经脱离咗食粪屙噶啦，咁样即系你可以咁样类比。我认为系 趁地主佢上车前专登再影车头几多号巴士， 喺度 Jessica 零一记者直播时跟住示威者 Solon Wong Hill。 喂 Solon 而家先嚟，我而家走啦。喂，咁啊，我就今日要讲嘅嘢讲晒啦，亦都唔谂住磨烂者啦，亦都讲咗我个呼吁啊，但系好似完全冇反应咁啊，即系有冇前线嘅人可以联络到我咧？或者有冇识啲前线嘅人，或者？走得好慢，差啲俾人剥湿，或者已经俾人剥湿过嘅狗吹友，都希望可以联络我嘅咁样咯。咁如果唔系咧，就俾多一分钟啦，因为有啲人 delay 咗，未复得切我，咁我收咗线，咁样就唔系几好意思啦。好似琴日咁。 Hello Jessica 零一记者直播时跟住示威者 Selin Wong Hill Ruby Twin 苹果都有直播，当时留言都叫佢唔好再影啦。 哦 ，OK。你其实人哋直播紧 live 咧，真系冇乜用嘅，我觉得，即系可能我净系咁耐以嚟，我净系见到嗰、那个立场新闻咧，即系譬如有时冇喺度观察紧嘅警署门口，即系佢好得闲嘅时候咧，佢先会读一下一啲留言嘅，即系会就听一下嗰啲观众嗰啲 comments 嘅，咁但系正常咧，我觉得。有啲嘥气嘅，因为起嘘嘅时候咧，我见到不停咁样，即系你当自己球迷啫嘛，只不过系即系睇紧场波啊，好紧张啊，即系打埋一份啊。咁但系你同空气打噶嘛，好多时都同埋现场立立乱咧，冇人睇到你啲留言，你只不过系俾隔篱嗰个球迷睇到你啲留言啫嘛。咁所以我觉得都有少少嘥心机嘅。如果喺现场嘅时候系咁打啲嘢提人咧，以为。 Ruby Queen 因为督灰嗰个人系睇住直播， 切 劝远叫佢哋三罐汽水防身。晒碗里黑警系好捻小气又非常之记仇嘅人形畜生嚟噶。 系，梗系啦，畜生都系净系为咗食嘅啫。暂时我净系见到呢个世界得几样动物系食之外都要杀生嘅，就有鲸鱼啦、人类啦、猫都系嘅，即系猫科啊猫啊。老虎都唔系只家猫啦，就会杀生嚟玩嘅。咁嗰啲 都是人类的好朋友来的，我相信都是。即是智慧又比紧其他的畜生高一点，我相信。 卓俊彦畜生不如，奥运会探长试下找枪枪可能有料，因他都行得很前。场地主都有意大利记传媒 CBC 记者稳近当日太子站内市民。 清 零一雨散之后，黄蓝两边都成日报道，每次都讲对方讲到好尽。我谂佢哋系为新闻价值者。Ruby Pan 大陆人都有好人。 Okay. 今日有报道讲梁家辉嘅电影响大陆谷值。 哦，正哦。咁另外有个大陆人喺国内嘅。Facebook 嘛，佢哋嗰啲微信定微博嗰度 post 咗一篇文咧，我觉得都发人深省嘅。咁啊，唔知道大家有冇睇过啦？即系就系逐点就讲翻佢哋点解恩将仇报啦。即系香港你攞抢咗人哋，人哋闹你两句，点解你咁大反应咧？而令到你要买人哋啲奶粉，唔够胆食自己啲嘢，嗰啲咁嘅奸商，你哋又唔敢走去找佢负气咧？咁样即系类似啲难堪法啦，有个人教人啊，呢叫难堪法。就当然佢哋梗系唔会因此受教啦，因为都系呢个民族嘅问题啦，即系无耻啊。总之就系、是，即系大家要学识唔好好似佢哋咁无耻咯。因为有时当利益喺自己嘅头上咧，可能自己都变成呢种动物都唔定，系好容易会变咗咁样添。咁所以。即系学下嘢啦，香港人即系成日都话大陆人呢样大陆人嗰样，咁你尽量唔好做你好憎大陆人做紧嘅嘢咯，咁就得噶啦，我觉得。咁当然大陆嘅人都见到自己啲同胞都好多睇唔惯嘅嘢，亦都一样啦，即系冇分别嘅，即系你唔好做翻嗰啲嘢，甚至乎有嗰位义士咁样出一篇文咁样铲完人，我谂佢都几难挨，即系之后俾人玩啦，俾人哋俾人仆啦，或者俾人督灰啦，咩都会做得出嘅，我相信。但系 anyway 嗰个总之系一个意思啦。 陈地主，我有睇过你讲嘅美团，卓俊彦觉得蓝丝衰过大陆人。 咁啊，梗系衰过啦！我觉得最衰嘅就系去咗欧美地方，即、就、系、是、民主国家移咗民嘅大陆人或者香港人，我觉得最衰嘅真系，即系自己享受紧嗰啲人哋争取嘅嘢而去。责骂人哋争取紧自己已经有嘅嘢，真系不知所谓啊！简直咦？做咩 ？Ruby Pan 弹弓手啊！明明见到你 post 咗段嘢出嚟，又自己 delete 翻啊！咁我咁我差唔多噶啦，真系。 Ruby Pan 中小企们仲唔多谢示威者？无啦啦政府低息贷款600万，又可搏一搏，单车变摩托。 是啊，即是咪就是话咯，一讲就讲得中啦，即是嗰啲人不单止唔会感激令到自己有着数嘅人，仲要谴责佢哋嘅。咁即是我觉得唔紧要嘅，即是大家睇化啲啦，即是你斗闹冇意思嘅。即是只不过你见到有啲咁衰嘅行为呢，即是当自己利益当头嘅时候记得感恩咯，同埋记得唔好做返佢哋你好憎嗰啲人做緊嘅嘢咯。咁啊差唔多啦，咁啊听日就正式九吹啦，而家冇乜所谓嘅，因为以前咧传统上咧正式九吹星期四咧嗰、那个 view 数系会多啲嘅，咁但系呢排都成个生态都变晒噶啦，咁而家咧个 view 数最多咧就系、是、有啊凌晚少女嗰啲咯，竟然系，咁啊同埋琴日我亦都一开波咧就已经叫嗰啲，如果你净系想听鬼故啊，想听灵幻嘢嗰啲咧。而又谴责我里面加插一啲政治时事嘅嘢，嗰啲听众咧，嗰啲网友咧，我就即刻叫佢走嘅。咁所以咧就已经开始冇咁多人睇噶啦。咁可能对阿灵幻少女嚟讲咧，就会影响咗佢啲前途都唔定嘅。咁啊冇办法啦，即系你报名上嚟啊，你明知我系咩人，咁你都要接受啊。而佢就真系接受嘅，我相信。只不过系啲局部嘅。嘅网友唔接受啫嘛 ，OK。 陈地主仲可以，因为依家市道可以叫减租。 系、哦，即系我觉得，如果而家个地产活跃翻，或者令到嗰啲业主唔减租嘅咧，就白费咗我哋嘅精力啊！真系，除咗嗰啲受过难嘅同路人得唔到彰显之外，或者冇回报之外，个。租金又唔冧，楼市又唔冧嘅话，真系嘥咗我哋啲力啊！真系， 咁所以咧，唔好因为佢就咁样撤回咗咧，即系我相信唔使我专登讲噶啦，即系大家都有共识噶啦，都话明五大诉求缺一不可啦。即系总之，大家喺屋企自己嗌句口号啦。咁我就唔会同大家嗌噶啦。咁我心里面当然日日都咁讲啦。喂，咁好啦，咁多谢各位星期三都走入嚟啦。咁唔等你啦。好啦，再见，拜拜。